Book 2 عشرون 20 محادثة قصيرة رقم 1 简单对话一 خذ راحتك 请您自便。 البيت بيتك. 您就当在自己家里。 ماذا تحب حضرتك أن تشرب؟ 您想喝点什么吗？ أتحب الموسيقى؟ 您喜欢音乐吗？ أنا أحب الموسيقى الكلاسيكية. 我喜欢古典音乐。 هذه سيدياتي. 这些是我的CD. 这些是我的CD. أتعزف على آلة موسيقية؟ 您弹奏什么乐器吗？ 您弹奏什么乐器吗？ هذه قيثارتي. 这是我的吉他。 这是我的吉他。 أتحب أن تغني؟ 您喜欢唱歌吗？ 您喜欢唱歌吗？ عندك أطفال؟ 您有孩子吗？ 您有孩子吗？ عندك كلب؟ 您有狗吗？ 您有狗吗？ عندك قطة؟ 您有猫吗？ 您有猫吗？ هنا توجد كتبي. 这些是我的书。 这些是我的书。 أقرأ حالياً هذا الكتاب. 我正在看这本书。 我正在看这本书。 ماذا تحب أن تقرأ؟ 您喜欢看什么书？ 您喜欢看什么书？ أتحب أن تذهب إلى الحفلة الموسيقية؟ 您喜欢去听音乐会吗？ 您喜欢去听音乐会吗？ أتحب أن تذهب إلى المسرح؟ 您喜欢去看话剧吗？ 您喜欢去看话剧吗？ أتحب أن تذهب إلى دار الأوبرا؟ 您喜欢去看歌剧吗？ 您喜欢去看歌剧吗？ الرجاء الذهاب إلى www.book2.de لمطالعة الكتب مع الدروس الصوتية.